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失信失联跑路预付卡的坑，你踩过吗？预付卡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买消费卡、储值卡。近些年来呢，这个预付卡的消费已经成为了民众常态化的消费行为，像健身、餐饮、洗车、美容美发等等行业，这是预付卡多发领域，同时也是纠纷的高发地带。由于部分商家不讲诚信，顾客买了卡之后，他们或者失信，或者失联，或者跑路了，这预付卡消费就成了一个坑，既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让预付卡消费背上了坏名声。那么遭遇了预付卡的纠纷，该如何来理性的维权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的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也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和千元实物等您拿。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令人关注的北大学生吴谢宇杀母亲的案件宣判了，吴谢宇被判处死刑。今天上午，福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宣判，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法院查明，吴谢宇厌世悲观，曾产生自杀之念，他父亲病故后，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就产生了杀害母亲的念头，并且网购了作案工具。2015年7月10日，他趁母亲回家换鞋之机，持哑铃杠连续猛击母亲头面部，致其死亡，并在尸体上放置了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以及活性炭包等。之后，他向亲友隐瞒了母亲死亡的事实，虚构母亲陪他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钱等理由骗取了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为逃避侦查，吴谢宇购买了10多张身份证件，用于隐匿身份。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副队长督办贺杰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检查线下培训机构9,996家次，检查线上培训机构2,107家次，接收教育部门转移线索182条，与教育部门开展联合执法228次，累计立案586件，结案233件，处罚172件，罚没款共计1,500多万元。同时，中央北京市双减意见出台以后，市场监管部门迅速查处无证办学等违法行为，63家无证培训机构停止办学，并处罚金300多万元。好，下面来关注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件，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批捕。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昨天济南市槐荫区检方通报说，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一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近日，济南警方分别以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提请检方批准逮捕。经检方审查，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依法批准逮捕，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一案还正在审查过程当中。日前，阿里巴巴女员工在出差期间被侵害。8月14号，济南警方通报全面调查取证、开展讯问、调阅监控、提取电子证据等工作。经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济南华联超市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民法院报的报道，当下不少粉丝团以集资的方式筹款给明星宣传造势。由于这个饭圈集资缺乏监管，粉头啊，就是粉丝的头卷款跑路的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南宁市西塘区法院就一审审结了一起粉头卷款150多万元的集资案件。原告单某是某歌手后援会的会员，也是发起网络筹款的管理者和提现账户的绑定者，而被告韦某则是后援会的管理人。在2017年12月份，后援会筹集了150多万，准备用于歌手的专辑发行。那应韦某的要求呢，单某就将筹的款全部转到了韦某的个人账户，委托代为保管。韦某收到钱之后却私自挪作他用。后来呢，韦某和母亲返还了13万多元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单某等人诉至法院，法院作出判决，除已返还的135000元之外，韦某及其母亲必须返还140多万元及其利息。男子网恋被骗了100多万，而更令他崩溃的是，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女友，而是自己的亲外甥假冒的。据台州公安报道说，近日路桥警方破获了这起诈骗案件。来自环球网的报道，沈先生是一名猪肉商贩，平时和在四川老家的外甥张兵关系很好。2020年11月，沈先生和老婆感情破裂，那后来经张兵介绍呢，添加了一个女子叫艾巧的微信，很快两个人就网恋了。在交往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子艾巧就以交房租等等多个理由向沈先生借了20多万。之后呢，张兵编了很多谎言，说钱款被冻结，自己要被拘留，送款路上打架了，交保释金等等，让沈先生先后转了100多万。沈先生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对方是亲外甥，只要还钱就行，可张兵是一拖再拖，沈先生无奈只好报警。近日民警将张兵抓获了，这才真相大白。这个所谓女子艾巧，包括沈先生后来经张兵介绍的添加的沈警官、郑警官等等的微信，三个都是张兵自己扮演的。目前张兵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年来呢，这个预付卡消费已经成为了民众常态化的消费行为，比如说旅游、健身、餐饮、洗车、美容等等行业，这既是预付卡的多发领域，也是纠纷的高发地带。比如说办个洗车卡，洗了没几次老板就消失了，办个餐饮卡，没几天发现这个饭馆重新装修，原来招牌也找不到了。由于不少的商家不讲诚信，预付卡的消费就常常变成了一个坑，既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也让预付卡消费背上了坏名声。那么遇到了预付卡消费的纠纷，该怎么样来合理的维权呢？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周蕊法官。你好周法官。 你好主持人。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就是没有用真姓名去办这个瑜伽年卡产生纠纷，退费解约成了一个难题。我们请周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大家好，下面来看这么一个案例。吴甲起诉称，2018年7月，自己使用化名吴乙与某瑜伽馆签订了汇集协议，花费6999元办理了一张瑜伽年卡，由于工作变动一直未开卡使用。2020年的8月， 瑜伽馆停止经营，无意要求瑜伽馆退款。经过多次协商，瑜伽馆仍然表示拒绝退款。吴甲遂将瑜伽馆诉至了法院。瑜伽馆辩称，瑜伽馆与吴甲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他们是与吴毅签订的会籍协议，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吴甲的委托代理人提供了吴毅与瑜伽馆签订的会籍协议、会员会费的收据、瑜伽馆以吴毅为抬头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一张在该瑜伽馆消费的 POS 机签购单，但是这张签购单上并没有标识消费者的姓名。经过法院释明以后，吴甲的委托代理人认为现有的证据确实无法证明吴甲与吴毅是同一个人，因而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待收集证据后另行起诉。 那这个判决背后的相关法律规定是什么呢？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也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吴甲和吴毅是同一人，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吴甲不能提供其与吴毅是同一人的直接证据，也应当提供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相关证据，比如说通过证实 POS 机签购单系吴甲的银行卡支付，或者说汇集协议中登录的手机号为吴甲的手机号等方式来证明吴甲与吴毅的身份关系。而提供这些证据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原告的举证难度。 那在生活当中办这个预付费卡是用真名还是用这个化名哈？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如果商家没有特别约定消费者需要登记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时，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的时候可以使用化名或者是别名，但是消费者应该注意在使用化名的同时在合同中标明自己的真实姓名，注意保留相关的消费凭证，以做到能将化名和真实姓名相对应，以免后续发生纠纷的时候增加自己的举证难度，影响主张权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涉及到了预付卡的一些案件。健身房关门歇业了，会员解约遭拒绝，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周法官把这个案情再介绍一下。 有这么一个案例，艾东在某健身房花费3200余元办理了一张会员卡的次卡，健身几天以后，艾东几次前往健身时都发现健身房店门紧闭，无法进行健身锻炼。无奈之下，艾东就将健身房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相应的服务费。但是健身房的负责人辩称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情形，所以不同意艾东的诉讼请求，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艾东与健身房订立的服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健身房因故不能继续为艾东提供健身服务，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艾东要求解除服务合同的诉讼请求应该予以支持。健身房负责人称可以继续履行合同，但是健身房依然处于闭店的状态，其辩称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合同解除以后，健身房应当退还艾东支付的服务费。法院根据艾东已经支付的服务费数额，健身房承诺因为艾东提供的服务的次数确定每次服务应该收取的相应费用标准。同时，根据健身房已经为艾东提供的服务次数，被告无法为会员继续服务的次数等情形，酌情确定健身房应当退还给艾东的服务费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三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主张解除合同。第566条规定，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本案中，健身房在消费者交纳服务费、办理会员卡后不久就长期处于闭店状态，致使会员无法进入正常的锻炼，属于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此种情形下，消费者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并要求健身房退还相应的服务费。对于办理次卡的消费者，法院会根据每次接受服务的平均费用计算退款的金额。对于办理年卡等时间卡的消费者，法院则根据其服务期限的每日平均费用计算退款的金额。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一般来说，各式会员卡的处置金额均相对较大，服务期较长，消费者应当理性消费，切勿冲动。为了防止发生纠纷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时应当详细了解商家的经营资质等信息，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商家的主体类型、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信息，也可以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了解商家涉诉的情况，选择资质可靠、信用良好、纠纷较少的商家来办理会员卡。在实践中，有些商家会与消费者签订汇集协议、课程配置表、服务协议等合同，消费者应当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谨防落入合同陷阱。而有些商家在消费者办理会员卡储值后，不与消费者签订任何协议，仅仅向消费者发放一些会员卡，甚至不向消费者给付任何的凭证。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应当妥善保留付费的凭证，每次消费后可以向商家索要消费记录，以准确掌握余额的情况。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商家有什么提示吗？ 咱们民法典对格式条款做出了新的规定，商家在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时候，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等与消费者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如果商家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是说明的义务，致使消费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消费者就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另外，民法典还规定了合同条款无效的情形，商家应当避免在合同中出现无效的合同条款。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预付卡消费的一些相关的案件。私教指导健身，会员受伤了，那谁来担责呢？我们请周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有这么一个案件，李爽于2018年3月在某健身馆办理了会员卡，会费1500元，期限14个月，并购买了私教课程100节，费用23000元。2018年11月6日，李爽进行私教健身时将左脚崴伤，后李爽在某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为左足第五指骨骨折，进行足正穴位、支距固定等保守治疗，并花费850元购买医疗器械下肢矫形器，医院为李爽开具了近3个月的休假证明书。2019年3月11日，李爽所在的单位出具证明，称李爽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因伤休假，休假期间扣除劳务费、绩效奖金、津贴等，合计84668元。李爽将健身馆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与健身馆签订的入会协议，并退还会员费500元及私教课程的费用14950元，同时要求健身馆支付其误工费、营养费、辅助器具费、交通费等共计90000余元。 就这个事儿，他们健身馆是如何辩称的呢？ 李爽要求解除入会协议的诉讼请求系基于双方的服务合同，并非本案的案由，所以健身馆认为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另外，虽然李爽在健身馆中受伤， 但是李爽也有相应的过错，健身馆已经告知了李爽在健身过程中的相应注意事项，已经承担了安全保障义务，所以李爽的受伤应该属于意外事件，健身馆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这个案子法院最终如何判决的呢？ 首先李爽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为由起诉健身馆，请他所请求的解除入会协议及退还那个会员费、私教课程费的诉讼请求与前述案由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李爽应该另行进行起诉，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其次，李爽是在健身馆上私教课时受伤，健身馆作为专业健身机构，应当承担的义务不仅仅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还应当提供专业的健身指导服务，安排专业的私人教练负责指导健身，健身馆应具有较大的保障义务。同时，李爽作为成年人，也应当对自己的安全尽到注意义务。另外，根据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及自述，李爽在健身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受伤后仍进行其他训练，李爽对自身的伤情也是具有过失的。根据查明的情况，法院酌定李爽对自身伤害承担50%的责任，健身馆承担50%的责任。关于李爽的合理经济损失，法院根据双方应负担的责任比例和李爽的经济损失情况，判决由健身馆赔偿李爽44509元。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健身房在其场馆内锻炼的会员，对这些会员也是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一般来说，私教课程相对于团体课程价格更高，会员选择私教课程也是希望接受更加专业、安全、有效的健身指导服务。因此，健身房在私教课程中对会员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对来说也是更高的。在训练的时候，应当根据会员的身体条件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但会员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安全也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在身体出现不适时，应当及时告知老师停止训练或者更换练习方式，保障自身的身体安全。 以上我们关注了好几起关于这个预付卡消费的案件，那最后法官有什么总结提示吗？ 一是准确判断自己的需求，冷静地分析哪些是近期会频繁发生的消费，针对这一消费考虑办理预付卡，要控制消费的冲动，尤其不要被经营者的大幅度折扣吸引，因为折扣实际上是压缩经营者的利润空间，而没有利润或者是利润极少的经营活动是难以为继的。二是了解经营者的情况，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之前，应当先了解经营者的情况，是否向商务部门备案，是否证照齐全，核对备案事项、执照登记事项是否与实际的一致等。选择规范经营、有一定规模的商家，清楚地了解预付卡的使用范围、期限、退卡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三是一次性存入的金额不宜过大，预付式消费一次性存入的金额应当与每次消费所需的金额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确保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消费完毕。预付款的消费使用周期越长，意味着消费者的风险也就越大。四是要收集和保留相关的材料，消费者要注意记录经营者所持营业执照上的准确的名称，保管好经营者的有关宣传册页、预付款协议、付款凭证和个人消费记录等，便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谢谢周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周蕊法官。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